全球的不睡星人， 全体集合！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空中不夜城 ，DJ 麦同学回归日播，暗夜发光，满格回归。月夜月动听 FM 97.4，每晚12点， 空中不夜城，让我们现在开始。嗨嗨嗨，全球的不睡星人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在每天晚上12点准时跟各位见面的空中不夜城，我是麦同学，就在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。今天晚上同样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领大家遨游夜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Let's go！ 天上的水照着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飘。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重复过千百遍，红尘里飘飘。 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吹走我心里那段痛，那段悲，愿暴雨冲洗风中唏嘘。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，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漆黑中洗去眼眸里那泪水，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。当初的你记得我的那个谁， 好曲好听到， 就是不想睡， 就是不想睡， 就是不想睡， 就是不想睡。 麦的空中不夜城。

아직 더더 이때요 허락해도 언나지 김어지대 쇼 시랑 뿌리즈 루이요 어버이 때 루하 즈키또 메또메 아따 필링 간치가 있잖아 내가 순간가 아르노 나라 넌 어떻게 맥기가 서워대셔 미치비 카레 루롱이 이 카레 카라 시비대 차포도 모네 워우주이 머슨 키미도 이따라 지니코 新人，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十二点，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 空中不夜城 ，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。 听一首歌，总会让我们思考很多关于爱、关于生活、关于彼此之间。有人喜欢张扬表达，有人将其藏匿在字里行间。 还没有到春天就已经坏了吗？回不去的夏天本来的什么模样？秋天里是叶落片段，长长的冬季里任性的保留着你，该往哪里走，想了那么久，

见面，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，然后开启心动模式。我是麦麦，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。Try again.开心遇见你，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，明星也有训练班，短短一年太新鲜，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，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。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，fans 太疯癫，来听我唱段情歌，一曲歌词太经典，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。然而情歌总唱不厌，喜欢我别遮脸，任由途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，唱情歌齐齐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向遍天，来唱情歌，由从头再一遍。如情浓有点泪流，难避免。音阶起跌，拍子改变，每首歌是每张脸。任由途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，唱情歌齐齐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向遍天，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。如情浓有点泪流，难避只改变，年月变淡，我未变。 齐齐爱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向天尖。 来唱情歌，由从头再一遍。如情浓有点泪流，难避免。每首歌是每张脸。